生生不息的仇恨，一再破裂的盟约，为了分享这个世界，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，已经忘了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强大。我们是被遗忘者，为了部落。大家好，我是在魔兽世界里面为希尔瓦纳斯配音的黄英。 我是 Fly 百分百卢维良。 好，我是 Sky 李小峰。 我是 Tate 曾卓。 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仓。 好，我是苹果牛吴凡。 我是魔术羊。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魔兽解说小歪。 由暴雪娱乐官方授权的魔兽世界有声剧 在喜马拉雅播出了， 我觉得特别赞特别赞， 不仅剧情精彩，配音专业， 制作精良，配音到位，背景音乐更是原汁原味， 大家可以听到很多游戏里都没有的精彩剧情哦。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去听了， 你还在等什么呢？ 赶紧一起来收听吧。 你还不来听你傻子？ 支持魔兽，支持经典，让我们剧中见。